谁知时间变啊变陈旧，全为我分娩亦停留，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，陪着你一生到白头，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，陪着你走，一生一世也不分，天天编出两双足印，过千山过千海，如我走到这世界边端，我俩已是无力自能，跟我一起飞去。天天编出两双足印，过千山过千海，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，我俩已是无力自能，跟我一起依一世伴你同路， Thank you.